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壮，丰收的庄稼山经过，我的手鼓动情唱，欢乐的歌声真热闹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。打起手鼓唱起歌。